朝鲜搞好残疾人保护工作。由于国家的人民性政策，残疾人享有社会政治权益有了法律保证，还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朝鲜残疾人保护联盟通过各种支援拥护活动和出版宣传活动，给残疾人提供更为稳定和有利的生活环境和条件，而且给残疾人保障通过体育艺术活动进行文化生活、参加社会劳动的必要条件，还更新希望网界面并实现其运营正常化，来进一步提高对残疾人的社会关心。朝鲜残疾人保护联盟还广泛进行同国际组织和外国残疾人机构的多方面交流与合作。